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，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？ UFO 打哪儿来？ 恐龙为何灭绝？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？ 自然之谜，历史之谜，人物之谜，未解之谜，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。 真实的故事，科学的论证，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？ 迷幻时空，时空， 时空，你着迷了吗？ 公元前140年，一个16岁的少年登上了汉皇宝座，他在位长达54年之久，成为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伟大皇帝，他就是汉武帝。人们都知道汉武帝有着使中国空前强大的盖世之功，但是却不知道另有一人为其谋划，为其补缺。这位堪称武帝魂魄的人，就是山东奇人东方朔。各位好，欢迎走进本期的迷幻时空，我是韩涛。今天的节目当中，为您接着来解读东方朔的奇人奇事。 说不完帝王将相，道不尽文人志士， 说不清英雄人物，听不够才子佳人， 拨开层层迷雾，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。 人物之谜。 话说一日早朝，汉武帝好大喜功、妄自尊大的毛病又犯了，他忽然问东方朔说道：“爱卿，你自欲熟读经书，通晓古今，不知你将朕与历代帝王作何比较啊？”其实汉武帝这样问，不过是想听几句奉承话，听几句好话。平时众朝臣的奉承阿谀他听得多了，唯独他听不见东方朔的鱼词。东方朔在朝中一文可谓举足轻重，大有领袖群臣之势，只要能得到东方朔的奉承，他这个当皇帝的就觉得有滋有味啊，仿佛得到了权威的肯定。东方朔听了汉武帝的话，出班奏道：“陛下，臣以为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事，不可与当今相提并论。臣伏观陛下功德，实居五帝之上，不在三王之下。”您听听，这东方朔把汉武帝夸得比古代先贤所称颂的圣王还略胜一筹。汉武帝听了，顾盼而笑，问道：“哈哈，东方先生所言果真如此吗？”这时候这一帮大臣呐，也就坡上驴，纷纷附和。这汉武帝心里头更受用了。谁知道东方朔却又说：“臣以为陛下功德之所以早不得见，实乃不得良臣辅佐之故。”汉武帝没想到东方朔还这么进一步的奉承他，因此感到很有兴趣，便问道：“哦，东方先生，你以为朕得何人辅佐为好啊？你若能举荐一二良臣贤士，实乃我大汉天下之福。”东方朔说：“臣以为陛下倘若有周公旦为丞相，孔丘为御史大夫，吕望孙武为将军，后稷为司农， 伊尹为少府，苏秦张仪出使藩邦，关龙冯为谏臣，伯夷为京兆尹，管仲同参霸业，鲁班为将人，柳下惠管理内宫，屈原为大学士，老聃、孟轲、荀况、韩非皆为所用，陛下建功立德，不可限量。这汉武帝开始听着满脸笑容啊，听到后来是越听越觉得生气。那如果有这样的朝臣，弄个傻子当皇帝也能建立不世之功啊，但又有谁能一下子全用上这样的朝臣呢？汉武帝听的是哭笑不得，又不好斥责，只好赶紧退朝，心说以后还是少招惹这东方朔为好啊。海内平定，国富民强，汉武帝放松了思想，常想着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，因此就有点不愿意多劳心神去处理朝政。有一天，汉武帝不想早朝了。这一般的早朝，众朝臣都是早早的赶到朝房等着，疑似皇帝升殿，这才前呼后拥的上朝，有事奏事，无事才能退朝。这一天早朝，东方朔是来晚了，心说怕是误了上朝，要遭武帝斥责啊。不想赶到朝房一看，众朝臣还聚在那儿，地上放着一箩筐鲜肉。他这一问才知道，原来汉武帝传旨今日免朝，特赐一箩鲜肉分给众朝臣。东方朔围着那箩鲜肉转了一圈，忽然问皇上御赐，为何还不尽快分而食之啊？这时候就有朝臣过来告诉东方朔说，公孙大人权重位高于当朝，等他老人家来了才能分食。这朝臣所说的是尊重老臣和前辈的礼节，平时也都是这样做的，大家从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。而这位公孙大人呢，曾得到汉武帝的特许，早朝可以迟到，不拘时辰。东方朔围着这鲜肉又转了两圈，对众朝臣说，天气暖和，鲜肉不能久存，公孙大人迟迟不来，鲜肉怕要变成臭肉了，以我之见，不如一人割取一块拿回去沐承圣恩吧。说着话，东方朔抽出佩剑割下了一块肉，转身就拿回家去烹着吃去了。众朝臣见状都有点目瞪口呆，朝中如此等级森严，你东方朔这种行为简直就是忤逆攘越，无视尊长，如果有人揍他一本，非降职丢官不可。果然第二天，这位德高望重的公孙大老爷就揍了东方朔一本呐。他对汉武帝说，东方朔私割鲜肉，目无尊长，甚是无礼，恳请陛下严惩。汉武帝一听说东方朔犯了目无尊长的错误，以为总算逮着整治他的机会了，便严肃地冲着东方朔说，东方先生可知罪呢？东方朔出班跪倒说道，陛下请听臣自责。然后他煞有介事地斥责开了，东方朔啊，东方朔，你不等国家重臣来分肉而自作主张，是多么无礼啊！你见别人随波逐流，瞻前顾后而独自拔剑割肉，又是多么悲壮啊！你割肉只割那么一点儿，又是多么清廉啊！割肉拿回家去给妻儿享用，以掏圣恩，是你东方朔仁慈厚爱的本性吗？天暖，鲜肉易腐，早割取早沐圣恩，东方朔承受圣恩竟如此真诚啊！您听听，这哪是自责啊，这简直就是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呀。汉武帝没听完，就先自乐不可支了，包括公孙大人在内的众朝臣也都被东方朔的滑稽给逗了的一片大笑，在这笑声当中也就不好再治东方朔的罪了，似乎谁要是提就显得谁不近人情了，于是一场风波就这样让东方朔随意的平息过去了。 他是汉武帝的智囊人物，三千竹简造就了千古一帝，他的东方第一剑令众多盖世大侠为之尽折腰，他风流倜傥，机智幽默，是相声演员的祖师爷。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山东奇人东方朔。 以前秦始皇做了皇帝之后，一心想着长生不老，听说渤海当中有仙山，山上有长生不老之仙药，于是便派方士入海寻求仙药。尽管汉武帝一直不耻秦始皇的做法，但是他仍然去了泰山封了禅，而且还学着秦始皇要寻求长生不老之道。武帝在宫中养了一帮术士，让他们炼丹配药。这天，这位郭舍人禀报：启奏陛下，丹药已成，炼丹的方术士在殿外候旨。武帝听了非常高兴，说了声：选上殿来。方术士捧着一只精致的木匣子屈步上殿，恭恭敬敬地献上来说道：微臣花了981天才炼成的益寿丹，望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哎，没想到汉武帝听了反倒有些不乐意了，问道：什么什么，只是益寿吗？朕要的是长生不老的仙药，不是吗？方术士回答：这长生不老仙药花费颇巨啊。武帝说：朕只要炼成长生不老仙药，不怕花费大。这时候东方朔忽然叫了起来：陛下，长生不老仙药岂是地上有的，只有上天才可取得。汉武帝一听就知道这东方朔又要阻止他炼取仙药，因此很不高兴地说：东方朔，你说仙药只有天上有，那天是能上去的吗？东方朔说：天庭不是平常人能上得去的，满天下也只有臣东方朔一人能上得去。昔日臣曾遇一人传授了臣上天之术。汉武帝听了白了东方朔一眼，心说：简直胡说八道，你要是会上天之术，不早献宝似的跟朕说了吗？既然你说会上天之术，那可就别怪朕为难你了。于是汉武帝说：东方爱卿既能上天，那就烦劳你上天一趟，为朕取些长生不老的仙药来，何如啊？没想到东方朔回答了：臣遵旨。轻轻松松地接了旨。汉武帝本以为东方朔会推三阻四辞了这件差事，如果那样的话，他非要硬塞给他不可。但谁知道东方朔竟毫不犹豫地接下了圣旨。汉武帝一时摸不着头脑了，只好说：事不宜迟，你就快去办吧。东方朔说了声遵旨，转身就往殿外走。谁知道走到殿门口，他又折回身来躬身说：陛下，臣说能上天，可是看陛下的脸色似乎不相信，好像臣在欺骗圣上。臣思量再三，为证明臣能上天取药，臣恳请陛下派一人陪臣去一趟，也好做个证。这东方朔这番话正合汉武帝的心意，因此他爽快地说道：那好吧，叫方术士跟你一同去好了。不过东方朔，你上天取药可有个期限。武帝不是等闲之辈，他知道如果东方朔这一去不返，无休无止地耗费时日，就又中了他的计了。东方朔说：当然有30日足矣。武帝心说：你只要有期限就好，到时候你取不来药，你可别怪我不客气。然后汉武帝威严地说：那好，30日头上朕就要你有个结果。这东方朔就像没听出汉武帝话中有话一般，干脆利落地回答：一言为定。 说不完帝王将相，道不尽文人志士， 说不清英雄人物，听不够才子佳人。 拨开层层迷雾，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。 人物之谜。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带给您精彩感受的迷幻时空，我是韩涛。话说这方术士跟着东方朔回到了他的家，问道：东方先生何时上天啊？东方朔说道：上天需要吉日良辰，你先住下， 待我择出几日良辰，再叫你一块儿去。”然后这东方朔就像请了长假一样，陪着家里头的人又吃又喝，一会儿下下棋，一会儿吟吟诗，一会儿又舞剑，过得毫不快活。过了几天，他却一点上天的意思都没有，反倒是这位方术士坐不住了，匆匆忙忙找到吃酒行乐的东方朔，焦急地说：“东方先生，还望早日谋划，尽快上天取药，以免误了皇上期限，惹怒龙颜，你我都吃罪不起啊。”东方朔满不在乎，呲溜一口酒，吧嗒一口菜，冲着方术士一摆手说：“不忙不忙。”方术士无奈，再次沉迷了利害关系。东方朔却说：“上天去我们不能空着手啊，你去跟皇上说，请皇上御赐些个礼物带上。”方术士没办法，只得跑去找汉武帝要礼物来。武帝倒也大方，赐给了他们一些礼物。然而东方朔拿着礼物却并不急于上天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，眼见着快到期了，东方朔仍没有上天的安排。这方术士实在等不及了，又跑来找东方朔说道：“哎，东方先生，取药之事事不宜迟啊，宜早不宜晚，还求先生早做决断，也好对皇上有个交代啊。”东方朔掐指算了算，仰脸冥想了半天，这才说：“哎，今晚正是上天的好时辰，从现在起你就开始睡觉，好等晚上有了精神。这上天可是极耗费精神的事儿啊。”方术士一听真要上天了，便马上回卧室休息了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这一睡就睡到半夜，直到东方朔来摇醒他才睁开双眼。看到东方朔，方术士忙问：“东方先生，到上天的时辰了吗？”没想到东方朔却说：“早过了，我刚才来叫你一块儿去，怎么叫也叫不醒你，你怎么睡得那么死啊？”方术士惊慌地问：“啊，时辰错过去了？”东方朔说：“要是等你，那肯定把好时辰错过了。没办法，我只好独自上了天，这不，我刚从天上回来。”方术士愕然问道：“东方先生已经回来了？”东方朔说：“我来去自如，又无累赘，所以很快回来了。”方术士接着又问：“那药呢？”东方朔说：“没取到。”方术士这一听惊慌失措地问：“那可如何回复皇上啊？”东方朔安慰他：“你不用怕不用怕啊，我自会有话回复皇上。”就这样，方术士忐忑不安地等待第二天早朝。由于他很心虚啊，他就紧紧跟在这东方朔的后边去见汉武帝。汉武帝早就等着这一天了，见到两个人就问：“方术士，你说东方朔可曾上过天？”方术士不敢说出自己没跟着他上天，就谎称：“回皇上，东方先生确曾上过天。”汉武帝纳闷了，转过头来问东方朔：“哦，东方爱卿，给朕取的药可曾取到？”东方朔躬身道：“陛下，臣上天取药，上帝说我大汉皇帝命大福大，自会长生不老，无需吃那些什么灵丹妙药。”东方朔的意思，那不就是没取到仙药？汉武帝真生气了，大喝了一声：“大胆东方朔，明明在齐镇，还敢编造谎言！来人，将这欺君贼子押入天牢！”东方朔忽然大叫了起来：“慢，陛下，请听臣把话说完再治罪不迟。”汉武帝只能耐着性子让他把话说完。东方朔就说：“说臣到了天上，天帝问臣这下方人家穿什么衣裳，臣回说虫子，天帝不信，便派天使下凡查看，回去禀报说下方人家所穿衣裳确实是虫子，名叫蚕，抽蚕丝织就绸缎穿在身上。天帝见臣言语无望，因此就没杀臣。不过臣临下界时，天帝曾对臣说：东方朔，你辅佐的大汉皇帝是明君还是昏君，我还拿不准， 不过只要回去禀奏这次上天的经过，要杀你的是昏君，不杀你的是明君，不治你罪的是大大的明君。汉武帝听到这儿，阴阳怪气地说，东方朔，你猜朕是明君还是昏君？东方朔说，陛下当然是明君，陛下要下臣的大牢，只是一时气话，把个汉武帝气得直喘粗气儿啊！这气不打一处来，猛喝一声：“滚，滚，给我滚！”当然了，事后汉武帝也明白了，东方朔他并不是故意捣乱，而是变相劝阻他求仙炼丹。尽管汉武帝并不太以为然，但那求仙炼丹的心气儿却不似从前那么执着了。 他是汉武帝的智囊人物，三千竹简造就了千古一帝。他的东方第一简令众多盖世大侠为之敬折腰。他风流倜傥，机智幽默，是相声演员的祖师爷。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山东奇人东方朔。 几番风雨交叠，几易春秋，人生在世几十年，不过白驹过隙，弹指一挥间。东方朔由老到病，由病到过世，不过几年的功夫。东方朔到了晚年之时，放纵诙谐之气已收敛多了，常以诗文打发日子。东方朔的一生多滑稽事迹，滑稽的做派只是手段，为国为民做好事才是其目的。东方朔临终以前还与人说，天下无人识朔，知朔者为太王公耳。汉武帝得知后便把太王公找来，问他是否知道东方朔是怎样一个人，太王公也说不清楚。武帝想了一下又问，那么你有什么特长吗？太王公说，我喜欢观察星象，推算历法。武帝又问，这些年星象有何异常？太王公答，其他星象都很正常，唯独岁星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水星，有18年未见，最近才重新出现。汉武帝听了后叹息道，这就是了，东方朔伴我18年，而我竟然一直不知他是岁星下凡。当然，这无疑给东方朔披上了一件神奇的外罩。在民间传说中，关于东方朔的身世更是锦上添花，充满了神话色彩。传说在天宫，岁星东方朔是负责敲鼓报时辰的神仙，手拿打更鼓槌，腰挎天鼓。这天，王母娘娘大降天恩，举行一年一度的3月3蟠桃盛会。天上的神仙也分3级9等，尽管小岁星敲得声震九霄，但是仙尊们却依然嘻嘻哈哈，又吃又喝，谁也不理他的茬儿。东方朔分不到仙桃，有点恼火，心想，你们不给我自己拿，便趁着绿衣仙女撩裙登台之机，从她的篮子里拿出一个桃子塞进了怀里，没事人一样又去擂她的天鼓。俗话说做贼心虚，东方朔一边敲着天鼓，一边心里头打鼓，琢磨着赶紧找个旮旯把桃吃了，让王母娘娘发现了那可了不得。正在心神不宁时，仙桃嘶鸣一溜风又回到了那只雕花玉兰中，一阵笑声扑来，王母娘娘和仙女们正一起笑他这个桃贼。东方朔自知犯了天律，忙上前认罪，却见王母娘娘笑着用手一弹，桃子又飞还给他，天容一次就赏你这个桃贼吧。东方朔吃了桃子，顿觉身轻体壮，还童多年，庆幸之余，他又两次借机到王母娘娘桃园里偷桃，最终被王母娘娘的亲信黄婆子发现。黄婆子稍事到访，换来了王母，东方朔后悔极了，甘愿受罚。王母娘娘对身后一位帝王说，刘彻，这小儿已经3次偷我仙桃，作为对偷桃的惩罚，岁星东方朔被罚凡尘落世。民间传说中，